后天，也不疲倦的想念，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。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，随时有新的发现，得到新的 舌燥，喉咙痛，嘴唇掉皮，比起气温的下降，其实身体早已感受到秋天的到来。 没错， 此时正确的食补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改善方式。 哎， 比如说多吃白萝卜、藕、山药等等。 嗯，没错。 还有就是奶制品，首推就是羊奶。不卖关子了，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可以享受到每盒市价258元的四折不到， 哎， 99块钱一盒的价格。 对， 这一盒里面是15包独立包装，能喝半个月。节假期旅游、出差途中都可以随时携带在身边。每次一杯几块钱，比喝什么饮料啊、奶茶、咖啡都要好。 是的啊，关键的是奶制品啊，它天生呢也是要长期饮用。的，您订个季度装6盒，500多块钱嘛，还能抱走一床驼毛被啊！这可是这次呢特别赠送的，所以说呢，朋友们抓紧拨打4007106108，3个月的羊奶加上一床驼毛被，一共啊才要500多块钱。电话下单，货到满意再付款，4007106108。 昨天刚好和一个朋友聊天啊，他在国外很多年了，说羊奶在国外特别的贵。一是呢，因为羊奶的养殖没有牛普遍，产量也有限。第二呢，就是羊奶的营养很有研究性。 嗯， 它有大量的核苷类物质、乳清乳铁蛋白，另外吸收也很快，特别是针对乳糖不耐受的亚洲人、中国人，喝羊奶就特别好。一盒99块钱，喝半个月，您订季度装6盒，594块钱，还能抱走一床驼毛被。这是特别活动，说停就停，所以各位抓紧拨打4007106108，3个月的羊奶钱加上一床驼毛被，一共花费594。来看到线上有一位王女士就说了，瑞麟羊奶我家喝了3年，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了吧。 哎，真是。 一碰到大活动就买。还有已经连着订了4次的刘阿姨说啊，这送驼毛被真好，没异味，可舒服了，弟妹来我家看到就想要，还有我哥哥那边也送一床过去。 谢谢啊，谢谢这些朋友的支持哈。其实呢，驼毛被的保暖性能很好，舒适性不用多说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自己盖呢绝对没话说，那送人呢也是很大方，无纺布的礼品袋相当拿得出手。去年呢有会员单独买过一床，连会员价也要680块钱。所以这一次呢订购一个季度装的羊奶500多块钱，不仅呢羊奶您能喝3个月，还有这床驼毛被啊能够一起带回家，真不是一般的活动能够做到的。 嗯， 所以说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，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，那酒滋味真的不错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酒，价格也不贵，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？朋友说，董酒会酿酒，但是不会卖酒啊。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、独特的口感，也是获奖无数。1983年，为保护民族品牌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。董酒这几十年来